办法细化了旅游法第35条的规定，明确导游职业不得出现擅自变更行程、诱骗或强迫消费等11项违法违规行为，并在办法罚则部分对违反导游职业管理规定的行为明确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树正气，讲团结，聚合力，促转型。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玲。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力宏的《我们的歌》。那这首歌啊，是王力宏为自己粉丝所写的一首歌曲，也是我们当时在读高中时候的班歌哈。至于为什么要选这首歌呢？只是因为王力宏长得很帅，是不是很花痴啊？好，来回来，我们的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点歌为主的音乐节目啊。同时呢，也欢迎所有的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好，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开始懂了》。 我竟然没有掉头，最惨的

对于我来说啊，莫文蔚是人美歌甜大长腿啊，因为我特别喜欢她。但是在之前也有朋友给我做过一个测试，他说请问是朱茵好看还是莫文蔚好看，那我选择了莫文蔚，他说我就知道会是这样，因为一般男生会选朱茵，而女生会选莫文蔚了。怎么说呢，莫文蔚可以说是很有气质很漂亮吧，虽然不是那种惊艳的美。好，接下来来给大家讲一个小消息啊，来自地坛庙会征集狗年的吉祥物的消息。那从现在开始呢，到12月20号，地坛公园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狗年的地坛庙会吉祥物的设计方案，最终获选的设计作品啊，将会获得8000元的奖励，并且由组委会颁发荣誉证书。那有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重在参与，虽然不一定获奖，但是我相信参与这个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啊。好，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的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或者是送给家人的歌曲。 是与我

希腊四季阳光充沛是欧洲的阳台，这里悠久的海岸线勾画出最美的爱琴海，这里港湾交错，岛上风光旖旎，阳光充足，海岸沙软潮平，遍地的古迹和静谧的田园就好如伊甸园一般的圣洁和美丽。宜人的生活环境是一切美好生活的开端，让我们一起走进希腊，快速办理希腊移民，即可享受希腊永久的居住权利。三个月快速办理希腊绿卡，25万欧元购房，百分百获批，一人投资，三代永居，26个申根国自由出入。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18901196670。好，我们继续来听孟庭苇的《风中有朵有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玲。刚刚听到的这首啊，是来自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同时呢，欢迎所有的听众都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

也不可惜。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在市气象台11时发布的预报，今天下午是晴，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6级，最高气温是19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4摄氏度。受冷空气的影响呢，中午前后风力较大，阵风可达到6级，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同时呢，也告诉大家啊，解除了大雾黄色预警的信号。那目前本市大部分地区呢，能见度已经转好。市气象台在2017年11月07时90分解除了大雾黄色预警的信号。那大家呢，暂时可以摘下自己的口罩了啊。好，我们接下来要继续听歌。 上你美丽花环，但也会开的娇艳。